静，大眼睛看着平静，却是眼睛原因遇着你，一颗心开始不肯再安静，难抑制，难抑制，连锁反应，反应，反应，连微子和心思全都反应，反应不停。难抑制，难抑制，连锁反应，反应，反应，连粒麦和腰骨全都反应，反应好劲。

我是于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欢迎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，继续在经典的老歌旋律当中寻找曾经的感动。2001年，韩红推出过一首歌《那片海》，这首歌由她自己作词作曲，收录在她的专辑《醒了》当中。深沉的情感，动人的旋律，再加上韩红独特的演绎，把这首歌打造成了一首流行佳作。通过这首歌，也能让我们了解韩红深邃的内心世界。 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有我，是不是除了我你心里还有别人，是不是他比我温柔，比我能让你快乐，我要你轻轻松松